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叫做前任突然有了对象是什么体验？ 那让那些没有前任的怎么办呢？我觉得这期话题还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就是 挺扎心的。 想听听看大家那个懵逼的瞬间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反应。 对，也是最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突然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刚刚分手不到一周、男朋友就有了新的女朋友。 哎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蓄谋已久的。 我觉得也是，肯定早有备胎，你信不信？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来自魏哲鸣的假装计较。 是爱还是胡闹，进一步计算的心跳，止不住想要你的拥抱，我情绪控制不好，管不了忘不掉你的信号。 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，这个朋友他叫做病种单身癌，他说呢，要知道的话多睡他几次就好了，没机会了，毕竟以后花钱也睡不到了。 想太多啊。愿你岁安安，他说呢，含泪饮喜酒，吞声祝白头。这个参加这个前任婚礼现场的感觉啊，既视感。 不再需要，改变不了就不要逃跑，我接受治疗。曾经的假装骄傲，其实想 八十分生活家 LL 西南角，他说呢，这么有发言权的话题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是我推荐你听酷，我却在这里偷偷想念你，我陪你学会了自行车，你载的却是他，我陪你爱上相机，你镜头里的女主角却是他，我陪你调理好满脸的痘痘，他却享受着你的美好。或许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吧。 这就尴尬了。我觉得就是你把一个人从懵懂从幼稚带到成熟之后，然后他把他的成熟给了另外一个人。 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前几天有讲过一个笑话，就跟这个朋友说的这个事情还挺像的，就是说一个男生呢，这个喜欢上一个女孩子，但这个女孩子其实挺不太扎人眼的，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。但是呢，这个男生用相机把她拍得特别漂亮，很女神的那种。结果呢，要表白了，这女生跟别的男生好了。这个女生找到了自信， 把自信培养出来了。好尴尬。 笑一笑，这样完美多好。 下一首呢，来自于郭美美的《光阴》。 以为自己能够活出去爱你，以为任性也是一种勇气，后来才发现天真不算美丽。 默默瑶他说呢，我的初恋前一天晚上做梦还梦到他跟他在一起，第二天早上起来逛他空间发现，诶，他有女朋友了，还是情侣的网名，情侣的头像，那一刻告诉自己必须要放下。 之前可能还有点藕断丝连呢，或者对他充满了幻想，这下一切都破灭了， 梦里还有他呢。对呀，这次发现了之后，以后做梦都会是噩梦了， 破灭了。 眼泪的光全部装了风景，你要的自由都给你，你的承诺都还给你，你的心总是太拥挤。 95年的水瓶微醺他说呢，之前很喜欢的一个男孩子经常约我去吃饭玩， 办公室买新桌椅也让我陪着去挑选，我不开会会买溜溜梅给我，我颈椎疼会帮我按摩，只要我说想去找我同学，多晚都开车送我。我外公去世了，心情不好，会来宿舍哄我，因为这个他是第一个坐过我床的人，喝醉了会让我陪他回家，亲吻过我的脸颊，说我是很特别的人，说的自己都打不出来字了。只知道他带着女朋友来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全程难看像鬼，之后就辞职来了上海，很庆幸来了上海。如果不爱请别伤害，远离暧昧太伤人了。 这个朋友看来很有内容啊，还有这个故事。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玩暧昧的人的这个行为和样子吧。 对，暧昧这个词太伤人了。 对， 都很多的刺会刺到自己。 可能他在做那些事儿的那一刻可能是爱你的嘛，但是后来他又爱了别人。 我当然不要给他找借口了。你还在等那个人的真心， 下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《我爱过你》。四月，他说呢，那你要过好一点，真的。 啊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。 对，对前任充满了祝福。 对，以前的事情都不计较了，突然有对象的话也祝福。 在这里从不曾离去，笑得那么甜蜜蜜，多希望回到那天初相遇，猜不出故事会怎样结局，你陪我看过的潮汐。 这个朋友叫做你的任性我会依，他说呢，双十一看到他秀恩爱，图片里呢他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，两年前那只手是属于我的，没有哭，我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开心，我怕别人认为我还忘不了他，可是呢事实上还是会难过。 嗯， 那当然了，我觉得表面上再云淡风轻，内心里还是会波涛汹涌。 嗯，我那么需要你，想抱着你多看一眼，多问一遍，你会明白我多恐惧。我爱过你如此幸运。智斐之他说呢，没感觉呀，因为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人。 扯平了。 对，是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意义，世界亲手把它送给你，多么可惜我来不及好好去珍惜你，我离开你我失去你。 等候这个朋友他说呢，心中还有波澜，但明白怎样都与我无关，从此天涯陌路。 嗯，可能也不好意思再去联系那个人了。 对，就算心中再怎么想，但是事实毕竟是这样啊，你不可能说降低身段来又祈求他回来干嘛的，那样太卑微了。 对，陆地上的曹小倩她说呢，捧着手机看着她和她的婚纱照，心里一阵疼痛，脑海里放映着一幕幕我们在一起的画面，心疼到无法呼吸。我知道我们真的分开了，但是在我心里她从未离开过， 他一直活在我的回忆里，不曾离去。说到这儿，我已泪流满面，不说了，抱着老公哄孩子睡觉了。 我觉得这句话就还挺点题的，抱着老公哄孩睡觉了，其实这就是最幸福的呀。以前那些都算什么呢？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很奇怪，本来前任都已经有了这个老公啊，或者生孩子了，或者有了新的女朋友男朋友，但是还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他前任的消息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。 因为想对比一下吧，就是可能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想起来那段往事了，忽然很想知道那个人现在生活的怎么样，什么状态，然后就会疯狂的去寻找， 就是真是不知道当时那种心情会怎么样，很奇怪。 我还是可以试一试啊。 我该如何努力相信，不再绝望怀疑，我会微笑认真的说再哭也没关系，这是命运送给我的难题，如果这是你最想看到的结局。我爱过你，我好想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我还想他。这首歌呢对这个上面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了。 对，我还想他，可能虽然和别人结婚了，但是心里还会偶尔想起那个人。 将我淹没，到底谁该难过？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？我才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，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。 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说呢，在一起四年，毕业了之后呢，因为异地分开了。两个月之后告诉我他要订婚了。我问你喜欢他吗？他说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，可是你却不能陪我走一辈子，所以喜不喜欢不重要了，合适就好。好心酸啊。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吧，就这么告诉自己。 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我才终于明白。 大河马他说呢，挺好呀，反正早就释怀了。我当时想真诚的谢谢他，谢谢他没有让我去他老家创业找工作陪他，谢谢他放过我。我觉得这个朋友的他的留言呢，就是有一种很解气的感觉，就不像其他人的那种念念不忘啊什么的。这个朋友反倒觉得挺好，还挺感谢前任放过自己的，成全了自己现在的海阔天空。 对啊，就是让我一下死心了，挺好的，就不要让我再纠结下去。 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。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我不爱，我不痛。 请叫我太阳。他说呢，分手时就告诉他了，跟他分手，我分分钟找一个比他好的。他跟我分手，下辈子也找不到比我好的。一语中的。 真棒，为你点赞。 这个也是很自信嘛。 我到现在我倒是挺想采访一下他的前任的，不知道他的前任现在是种什么心情呢。 他前任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就是说分手以后如果找的男朋友不如前任怎么办，我们还倒是可以讨论一下这样的话题。 我觉得不如前任应该不会和他在一起吧，我猜的啊。 我觉得不如前任的话，那些朋友应该都不愿意再发言了，自己默默的 默默的 默默的忍受。对， 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 下一首歌来自大壮的《差一步》。 这首歌还挺得劲儿的，就东北话就是得劲儿， 得劲儿， 对，就是那种有点李宗盛的感觉，大家可以听听看。 啊、沧桑吗？一只阳光明媚的姑娘，她说呢，是她劈腿，有一种养了六年的白菜被猪给拱了的感觉，刺激，陪她度过青葱，却错过了岁月，自暴自弃。调频上线的日子是我自己24岁的生日，提前祝愿自己一切安好。 哦，还挺巧的， 在这儿祝你生日快乐。 对对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呢以后的岁月中呢一定要遇到对的人陪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岁月。 24岁正好是本命年啊。 嗯，一定要穿红内裤哟系红腰带红内裤，然后那个穿红袜子。 嗯， 这是我们老家那边的那个星俗了，当然现在年轻人都没有怎么遵守了，不过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。 哎，北京也有好像。 哦，是吗？ 对，但是现在一般都是会朋友送一件红色的衣服之类的就可以了。 啊、我当年本命年的时候是一个好朋友送了我一条红内裤，他说我去超市买了两条有一条给你我当时我都、 哦、真的会送啊， 是我其实自己哎真的特别讨厌穿红内裤的，但是你说朋友送的吧又好像很感动的样子，所以当时的情绪很复杂 啊，太可爱了。 过过路遥，他说呢，我想去告诉那个女的，她不行，哪儿不行、啊？ 哪儿不行啊？ 说出来。 你想她吗？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？明明爱着，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。未能如愿，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。 连连184他说呢，不知道呢，已经被阎王大人拉走的人，有谁会喜欢行尸走肉呢？ 这个更狠， 就说前任都死了。 对， 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，不甘愿人生苦短，可谁都不是神仙，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床单，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。 板栗板栗你不开花，他说呢，嘿，又来一个眼瞎的。 刘梦雪他说呢，有人走过我走过的路，祝他好运了。 嗯，好像在看戏的感觉嘞。 掉进深渊无法生还，不甘愿人生苦短，可谁都不是神仙，差一步来晚就更换了床单，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暖。 叫我小仙女，她说呢，她现任长得一般，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 哦， 没我好看。 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于唐禹哲的《分开以后》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情歌。 嗯，范米粒儿他说呢，会打电话给闺蜜，然后歇斯底里的大哭一场吧。虽然过去很久，但是真的爱过，所以我不想知道关于他和别人的幸福。 走心了。 我想问我是否真愿意就这样放手，既然无法挽留，只好接受。 熊耀香他说呢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熬过看谁都像你，看什么都想你，听歌全是关于你的日子，因为呢昨天是你和他在一起一周年的日子，祝你幸福。哇， 别人的纪念日你都记得，好心酸啊。 对呀，啊，你还替别人，你替别人记这种日子干什么，你说你 可能， 哎，好好爱自己吧， 还是太关注那个人了。 可对于软弱的我，回忆就足够，想到你就会低下头。 星庄宁他说呢，那是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孩，我以为他就像我喜欢他一样喜欢我，知道他有女朋友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你从前对爱情所有的幻想都在那一瞬间都毁灭了。前任攻略里罗茜在订婚仪式上醉酒讲的那些话，我特别感同身受。后来时间治愈了大半，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，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，祝我们都幸福吧。 却未必能让你为我停留，最后只剩遗憾，拉住我。来看最后一条留言了，他叫做久别 Miss， 他说呢，每每看到他发动态都会很难过，朋友在我面前都很少提起他，现在的时间长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也终于可以笑着提起了，我想如果再遇见也可以平淡的说一句好久不见。 嗯，好久不见呀，曾经爱过的人，希望你过得好吧，希望我曾经没有给到你的幸福你在别人那能够得到。 嗯，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觉得今天的留言中也分享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的，比如说有解气的，然后呢有庆幸的，当然更多的还是念念不忘， 对，还有默默的祝福吧。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情绪都交给时间吧，然后或者把它埋藏在心底，那就算就是有机会的时候，比如说遇到我们这种节目呀，可以拿出来啊稍微回想一下。对，平时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向前走好自己的人生。 对呀，不能做恋人就让他做自己心里最特别的那个朋友。 嗯，这个秘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一辈子就这样一直带下去也挺好的。 嗯，那这期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每一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或者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账号，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呀，下次能够希望听到你的故事， 咱们下期接着聊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 拜拜。